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3月30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5度。 接下来是新闻提要。 日前，2017年北京市知识产权工作会暨第4届北京市发明专利奖颁奖大会召开，新区5家企业登台领奖，其中京东方获得1等奖，中芯国际、中电科、博鳌、东方雨虹均获得3等奖。 永定河作为2017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今年将全面实施，相关部门及永定河流域省份将形成合力，联手打造一条贯穿京津冀等地的绿色生态河流廊道。 3月28号上午，恰同学少年品诗词美韵，大兴区第1届中学生中华传统诗词大赛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2017年北京市知识产权首善之区建设工作会暨第4届北京市发明专利奖颁奖大会召开，新区5家企业登台领奖，其中京东方获得1等奖，中芯国际、中电科、博鳌、东方雨虹均获得3等奖。北京市发明专利奖是市政府为评选表彰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具有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明专利而设立的专项奖励项目，每2年评选一次，分别设立特等奖及1、2、3等奖，分别给予100万元、20万元、10万元和5万元资金奖励。第4届北京市发明专利奖共设36个奖项，其中特等奖1项、1等奖5项、2等奖10项、3等奖20项。这次新区入选的5家获奖企业都是专利大户。截至今年3月9号，京东方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且已公开的中国专利申请为23000多件，其中13000多件获得授权。2016年新增中国专利申请且公开的数据达4612件。截至去年第4季度，京东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市占率均列全球第一，显示器显示屏市占率升至全球第二，电视液晶显示屏市占率保持全球第三。而获得北京市发明专利奖3等奖的4家企业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中芯国际申请专利超过12000件，中电科核心发明专利40多项，博鳌有285项专利获全球授权，东方雨虹获得专利授权232件。 本台消息，永定河作为2017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今年将全面实施，相关部门及永定河流域省份将形成合力，联手打造一条贯穿京津冀等地的绿色生态河流廊道。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已于近日印发。作为2017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今年将全部实施，相关部门及永定河流域省份将形成合力，联手打造一条贯穿京津冀等地的绿色生态河流廊道。永定河古称雷水，隋代称桑干河，金代称卢沟，旧名吴定河，海河流域7大水系之一，是河北系的最大河流。 流域面积47016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45063平方千米，平原面积1953平方千米。永定河全长747公里，流经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共43个县市，全流域面积4.7万平方公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水资源紧缺，为了满足城市用水，三家店以上永定河水几乎全部引入市区，使三家店以下70多公里的河道常年断流，河道两边土地沙化。近年来，永定河沙石采盗猖獗，致使河道内沟壑遍布，河床裸露。每到冬春季节，西北风顺河道而下，京城顿时风沙弥漫。由于根本无水补给永定河，加上人口剧增，工业用水严重超采地下水，北京西部地区第四季地下水已经全部枯干，永定河的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严重破坏。为改善永定河生态环境，北京市政府的沿线各地曾进行多次治理，但仍为局部改善，整体退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推进永定河等六河五湖生态治理与修复。永定河是六河五湖的重要河流之一，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廊道，是首都北京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于近日印发，方案针对目前永定河流域存在的水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承载力弱、水污染严重、河道断流、生态系统退化、部分河段防洪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问题导向，将保障河道生态蓄水作为永定河生态修复的关键，确定了永定河基本生态环境蓄水量，并据此提出水量配置和保障方案，通过强化节水、充分利用再生水和适当调水等措施，增加河道生态水量，提高水资源环境承载力。 据了解，4月份即将召开永定河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动员会，这标志着永定河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将正式启动。永定河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将坚持改革创新，探索流域综合管理和协同治理机制，在坚持依法治水管水、强化流域综合管理的基础上，全面推行河长制，落实流域内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质量责任，推动形成河流生态廊道建设的长效机制。在着力解决好水的问题的基础上，方案提出要把林这个生态要素放在重要位置，按照打造永定河绿色生态廊道的要求，有针对性地提出水源涵养、恢复森林生态系统、水土保持、湿地修复等综合治理措施，通过加强水源涵养林建设、林种改造、扶育建伐、退化林修复、湿地建设等措施，增强上游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态功能，推动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有效保护永定河森林和河道岸线资源。按照方案，到2020年，永定河河流生态水量得到基本保障，河流水环境状况明显好转，生态功能得到有效提升，防洪薄弱环节得到治理，跨区域协同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永定河绿色生态河流廊道。未来随着自然修复步入良性循环，流域节水水平提高以及地下水位回升，逐步将永定河恢复成为流动的河、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再现河道清水长流、湖泊荡漾涟漪、城乡山川相融的风貌。 未来永定河北京段将成为一条蓝绿交织的生态走廊，拥有3个临水相融的生态节点，并形成各具特色的3段功能区，官厅水库周边、新首钢周边、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周边都将形成生态节点。官厅水库将通过建设官厅水库8号桥湿地、归水河入库湿地等湿地群，以及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库滨带修复和归水河水质提升，大幅增加湿地水面森林， 打造湿地中的世园会，支撑2019世园会和2022冬奥会等重大活动举办。新首钢周边则将通过建设麻峪湿地、南大荒湿地、首钢水系连通、首钢遗址公园和滨河水绿生态修复，扩大绿色生态空间，成为长安街西延通向自然的轴线，渗透带动北京中心城绿色发展。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周边将通过建设稻田湿地、马场湿地、长兴湿地、永兴志宏湿地和滨河森林公园建设，形成湿地连成线、森林连成片的生态廊道格局，打造首都南大门壮美的地景艺术景观，奠定临空经济区加快发展的生态基础，为京津冀协同绿色发展提供示范。此外，据相关专家计算，在整治过程中，北京目标每年为永定河注入高达7500万立方米的中水，用于补充水体。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水利部、林业局在四省市制定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已制定出台方案三年滚动计划，采取动态管理、滚动推进的项目储备和实施机制，加快推进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本台消息，3月28号上午，恰同学少年品诗词美韵，大兴区第一届中学生中华传统诗词大赛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据了解，本次启动仪式由大兴区教育团工委、大兴区教育中教科以及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中教研联合主办。此次活动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精神，传播中华诗词之美，提升中学生对于中华传统诗词的喜爱和关注，展现中学生诗词爱好者的知识底蕴和个性风采。 本台消息，近日，荣华街道携手北京农联24级在卡尔百利社区举办城乡联动便民大集活动。大集开张了，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质优价廉的东西，真正感到了社区生活的便利。大集上的商品品种繁多，囊括了以蔬菜、干果、水果、鸡蛋和蜂蜜等主打产品，其中湘西柚子、黄金茶以及福建永泰的李柑、梅饼、半边梅等地域特产备受青睐，实现了农副产品到社区居民餐桌的无缝对接。据统计，这次大集共计有41户商家进驻，服务居民600多人次，销售农副产品总产量达5000斤左右，其中果蔬类产品销售总量占到3%。除此之外，粮油类产品销售总量约占销售总量的3%，其他干果、零食、养生保健以及地域特色产品等均占到销售总量的1/10，销售额达到8万多元。便民大集是荣华街道年后的首场便民大集，从居民需求出发，街道将定期在社区举办便民大集，实现常态化。荣华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为了更好地让居民享受到满意的服务，荣华街道居民事务服务中心在大集期间向在场居民发放满意度调查表100张，经回收统计，大集满意度达到了96.7%。居民事务服务中心根据居民提出的建议意见进行整改优化，从而向居民提供更好的便民服务。记者了解到，荣华街道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居民生活状况，从居民的实际利益出发，提供诸多便民、惠民、利民的服务活动，同时通过一刻钟社区服务圈、智慧社区的建设，让居民小需求不出社区，大需求不远离社区。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近日以创领时代共襄蔚蓝为主题的安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成立， 基金规模超100亿元。安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由北京汽车集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方，北汽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作为参与方，联合北京亦庄国际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大型金融机构共同参与设立，是首支百亿规模市场化运作、专门面向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投资基金，未来将撬动千亿规模的社会资本参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成立之后，将主要投资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产业及职能网联相关领域，全力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共享化步伐。据了解，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新区的重要发力点，随着北汽新能源全球研发中心入驻，北汽集团必将迎来新的春天。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第一支百亿规模的安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成功设立，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搭建起一个强大的合作平台，为资本、技术、产业提供了行业合作接口，在亦庄链接世界，共同带动我国在智能汽车核心部件与整车设计、研发、制造工艺等方面，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与车联网应用技术全面融合发展，实现新的突破，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工业追赶世界先进技术和跨越式发展奠定坚实产业基础。 本台消息，会发光的水母，藏在海螺中的小虾，可以亲手触摸的海星，为了让辖区百姓有一个近距离接触了解海洋生物的机会，西红门鸿坤商场携手北京海洋馆，将海底世界搬到了商场里，一场北京海洋馆特色生物展拉开了序幕。记者看到，位于鸿坤商场2层300平米的展厅里，幽蓝的灯光营造了神秘的海底气氛，一个个迷你水族箱内来自北京海洋馆的特色生物遨游其间，前来参观的父母们则是带着孩子游走在海底世界里，辨识着每一种海洋生物，了解着它们的生活习性与特点。这次展出，我们共带来了四大类的130多种海洋生物：美人虾、火焰贝、满月水母、红树珊瑚、海苹果、猪鼻龟。这些各具特色的海洋生物都是首次和咱们大兴居民见面，而且我们还设置了一个体验区，小朋友们可以体验一下触摸海星的乐趣。北京海洋生物馆的张江华介绍，地毯珊瑚是毛茸茸的吗？成尾蝶怎么会出现在海洋馆里呢？鲨鱼、鸳鸯炮弹会很可爱吧？想体验一下在家门口参观海底世界的感觉吗？大小朋友们，那就赶快行动吧，一起来探索海洋的奥秘。这次展出将持续至4月5号。 本台消息，国家级重点学科专项精准扶贫工程近日在京启动，武警总医院、华西医院等名院将推出若干名医生，每位医生每天安排50个号，平推到贫困县乡镇卫生院。此项工程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中西部扶贫发展基金共同发起主办，联合国内各大医疗机构和协会承办。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共计约有贫困人口5575万，贫困县829个，贫困户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超40%。国家级重点学科专项精准扶贫工程将建立全方位帮扶体系，在全国17个扶贫开发重点省份开展国家级学科示范中心申报建设工作，每省市拟建立3家示范中心和10家示范医院，覆盖3000个基层社区和农村卫生室网点。 县级医院考核达标后，可挂牌国家级重点学科示范医院，成为国家级介入医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心血管微创示范中心、国家级智能骨科微创示范中心、华西盆底肛肠无痛示范中心、 国家级两癌、乳腺癌、宫颈癌诊治示范中心，国家级疼痛诊疗示范中心，国家级围产医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康复医学示范中心。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将联合中西部扶贫发展基金，比照针对贫困地区医疗卫生帮扶的基本政策，协调相关单位对示范医院需要配备的相关设备及手术室建设等提供采购补贴。申请医院自筹部分有困难时，可申请协调相关金融机构提供5到8年低息贷款。主办方将与中国医师协会组织近200名医生志愿者前往贫困县进行医疗辅助。另外，这项工程还计划在全国建立100个县市医院的远程门诊系统，邀请大医院医生参与专家远程坐诊。目前参与的医院包括武警总医院、华西医院等。每家医院将推出若干名医生，每位医生每天安排50个号，然后把这些名额平推到贫困县乡镇卫生院。 本台消息，帮助别人解决用血困难，为白血病人互助献血。连续8年来，窦金明把大部分的节假日都献给了公益事业。他的公益之路从大连一直走到北京，他对公益事业的那份执着让所有人感受到了人间自有真情在。他感动了不计其数的人，也带动了更多人加入到志愿行列当中。27岁的窦金明是北京京东方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职员，同时也是博兴街道的七彩阳光志愿者。窦金明第一次献血是2008年，那时他在嘉峪关的街道上看见了献血车，便踊跃参加献血400毫升。几个月后，他又从嘉峪关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在世界环境日活动当天加入了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并获得首批2星级环保志愿者称号。之后，窦金明又在北京西单献血屋积极加入了中华骨髓库。虽然因为配型有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能完成捐献的心愿，但他深知包括血液病在内的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是需要靠输血来保障的，而血液不能人造又无可替代，就把献血的习惯坚持下来。每到一个城市，只要身体和时间允许，他都会去当地的血站献血。至今累计献血8000毫升，多达20多次，服务时长达500多小时。 不光自己献血，窦金明还积极参与献血捐髓的宣传。从2009年起，他就经常走上献血车做志愿服务。从2011年来到北京工作后，他第一时间加入了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平日的志愿服务之余，每年春节期间，他都会投入到捐血献髓的志愿服务中。在西图献血车、西单献血屋、东直门献血车、北京站献血车，都曾有他忙碌的身影。他的热心付出得到了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北京市红十字会以及北京市卫生局领导的亲切慰问和关怀。去年5月，窦金明接到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电话。那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了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的电话，告诉我将由我去完成一项骨髓库的运送任务。5月12号，造血干细胞储运专用箱在窦金明的手中仿佛有千斤重，这里面装的可是一个人的生命啊。由于造血干细胞存活时间有限，当天必须送到患者所在的医院。窦金明开始了和时间的赛跑，坐高铁只需2-3个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但是期间要经过安检，而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根本不能经过 X 光的照射。经过一路精心的呵护，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被安全地送到了患者所在的医院。 每逢节日，窦金明都会赶到医院和白血病孩子们共同度过。每逢周末，他都活跃在无偿献血、应急救援、公益宣传等活动现场，风雨无阻。他和挚友们进学校、进社区、访企业，传播造血干细胞捐献和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呼吁更多的人加入爱心救助的行列。他还通过个人微博、微信普及捐献知识，发布宣传信息， 传递正能量。在他的感召下，身边不少同事和朋友都加入到了公益的行列中，坚持成就不凡。2015年，窦金明荣获大兴榜样提名奖。2016年1月，他自费参加清华大学与中青公益国家志愿服务平台共同打造的第二期公益机构管理者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学习，并顺利结业。2016年4月，窦金明以社会志愿者报名参加2016年世界乐器洲际大会志愿服务工作。2016年4月，参与第二届青春正能量新区好青年系列评选活动，在青年公益榜样中获得提名候选人。对于我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窦金明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对公益的热忱，他愿意把青春献给公益，让爱心一路传递延续下去。 本台消息，4月1号前，滴滴将停止对全北京地区包括6环外外地牌照网约车进行派单。3月29号，滴滴表示，因近期运力减少，在部分地区部分时段上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用户打车成功率、等待时长等方面造成影响，对此表示歉意。同时，滴滴将会采取技术等多种手段提升效率，尽可能满足更多的用户出行。其实从上周起，滴滴就逐步停止对北京3环内非京牌网约车派单。有车主在网上贴出平台发布的信息，称为了保障各位车主的权益，滴滴建议您可回到车牌归属地继续接单，或参与回收二手车优惠购车、优惠租车计划。此次滴滴也给出提示，由于清明假期出行高峰即将到来，乘客可多使用预约、拼车和顺风车等出行方式，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避免受到影响。 2016年12月21号，北京市交通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要求网约车必须是京人开京车。交通部门表示，提出这项要求的最直接原因是治理城市病、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要求。出租汽车既是首都窗口行业，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显然不符合城市就业、将主要以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方向的要求。另外，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70多万辆，交通拥堵由城市核心区向外蔓延。本市近年来持续实行机动车总量调控和工作日尾号限行的机动车需求管理措施，对非京籍人士购车和外部进京车辆也实行了限制政策。当时北京市给出了5个月的过渡期，便于符合标准的驾驶员和网约车平台提交申请并接受考核。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并非为了抑制网约车的发展，而是鼓励巡游车和网约车统筹发展，实行错位和差异化经营，构建多样化差异化服务的超大型城市客运交通格局。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进浩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小学、大学聊到明天，又看了一场午夜的雪。想念的人，红过的脸，和那些年少时过的线。每个人、每个画面，都让我们在这个夜晚感觉很美。哦，听说天不够黑，别着急入睡。那些想见的人会慢慢出现，星星那么美，我不想浪费这个世界和自己聊一聊天。听说天不够黑，别着急入睡。那些恨过的人会圆满完美，我还不会累，我还不想睡，只要轰轰烈烈度过这迷人的夜。 北京时间20点整。